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六，在家盖着三层被等着出雪无法入睡。大体纵观一下本周的天气，下雪还是悬一点，早睡早起身体好，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8度左右，最高气温0度，西北风3到4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8度到5度左右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5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的天气。海淀-7度到0度，丰台-6度到0度，朝阳-8度到0度，大兴区在-7度到1度左右，各区温度差都在1度左右。冷空气来袭，气温骤降，容易导致人体的抵抗力下降，千万不要感冒，要合理安排日常起居，注意添衣保暖，更重要的是防火，风干物燥，千万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。在冬季皮肤干燥的时候呢，保持每天吃一个水煮鸡蛋的习惯，因为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可以促进皮肤新生细胞，鸡蛋中所含的硫和叶黄素呢，也可以为皮肤补充水分，增强皮肤弹性。有听友说北京市区都快玩遍了，还有什么适合周末去的地方吗？其实啊，今天就想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，这里竟然藏着武松和云海，再也不用长途跋涉去东北排队看武松了。这里呢，就是河北省涞源县的白石山。 冬天的白石山特别像梦幻的童话世界，白石山上有著名的怪石，还有像仙境一般的武松，还有刺激的波尼栈道，很刺激。 除了这些，景区最近还出现了震撼的冰瀑，一团团晶莹剔透。在白石山有很多农家院、宾馆及酒店，所以不用担心住宿的问题，但是来的话衣服要穿羽绒服类的棉衣，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很冷的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关心天气更关心你，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，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。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，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，请拨打0105175-2200。 心扉，我寻寻觅觅，

我立马就会被你所感染，在这个不停电不停吵闹的世上，我们给对方安全感，让我们交换一个新舞伴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。当我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，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，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 红酒，时光，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

向主观，越傍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越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，越傍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越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，还有天还有月傍晚还有月傍晚。

却不确定，若会有冬轮旋律在里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有天线， 有天线，排成爱你的形状。 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各自纠结，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 将泛黄的夜献给最孤独的人， 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爱开始纠结，梦有你而美。 让我爱你是谁？ 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？ 你 总会 一动的旋律环绕在我俩的身边。 让我爱你是谁？ 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？ 是你 这屋顶有美丽的邂逅，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 再睡一会儿，再睡一会儿。我是陈洁仪，享受一下难得的时光吧。现在是早上8点钟， 你知道吗？